流落这小巷里，凡尘遗弃了的一对，每一日用废纸装饰这温馨家居。他总带着那微笑教他心醉，如何贫困爱不衰退，痛到凄风苦雨八十岁。禅前是雨水，也勇敢爱下去，哪怕饥饿疲累，伴着一起抵抗日晒风吹。同相处同相爱，同甘苦到未来，从未放开，什么可比相拥分担悲哀。曾相信曾相爱，出终结，那位先失去了伴侣。禅前是雨水，也勇敢爱下去，哪怕饥饿疲累，伴着一起抵抗日晒风吹。同相处同相好。